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文化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嘅題目呢，就係講緊呢個中西文化精神嘅比較。咁要比較中西文化精神呢，其實係好難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咁我哋上次講過啦，喺呢個咁大嘅題目嘅比較裏面呢，我哋首先呢講緊一個大嘅方向先，就係講緊一個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心呢，是这个宗教和科学，就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呢，是道德和艺术。好啦，咁所以这个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西方文化的中心是这个宗教和科学呢？咁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宗教和科学。所以呢，我们呢就先来讲一下这个宗教和科学先。咁樣呢、這個講呢個西方文化嘅中心係宗教同科學嘅意思呢，並唔代表中國文化裏面呢係冇呢個宗教同科學。咁上次都講過啦，呢個中國文化裏面都有呢個宗教同科學嘅，不過中國文化嘅科學呢好多時呢只不過係發明一啲器具或者做一啲考據做一些證明分類限於這些這樣的內容這樣呢，始終發展不出西方那種科學的精神出來的而中國呢也都有宗教不過中國的宗教呢這個就始終也都是發展不到這個西方的那種一神宗教那種這樣的模式出來的所以雖然中國文化裏面都有宗教同埋科學但係呢啲唔可以算係呢個呢我哋而家講緊嘅呢個所謂呢個西方文化嘅中心講緊呢個科學同宗教咁樣嘅內容而且呢啲亦都唔可以算係中國文化嘅中心最精華最好嘅部分唔係好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講返呢個西方文化裏面嘅呢個呢宗教同科學其實點樣發展出嚟嘅呢咁樣我哋呢個試下回顧下喺呢個西方文化發展裏面佢哋嗰個宗教同科學係點樣發展嘅咁上次呢都講過下就係呢個喺西方文化裏面呢個古希臘文化呢可以算係呢個所謂科學之母啦古希臘文化裏面呢有所謂兩種精神這個呢是尼采的講法尼采在這個悲劇的誕生裏面呢就講到希臘文化包括兩種精神一種阿波羅精神由阿波羅精神即是這個太陽神的精神又發展出這個科學理性的精神另外就一個迪尼索斯精神即是这个酒神的精神由这个酒神的精神呢就代表着这种热情感性的精神所以这个在尼采的讲法里面呢这个阿波罗精神呢就可以算是这个呢西方这个呢科学精神的源头了所以这个呢古希臘文化里面呢有这种这样的精神呢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古希臘文化呢是这个科学之母而关于这个阿波罗精神的哲学派别有些什么古希臘的哲学派别是讲到这个阿波罗精神的呢这个呢有所谓这个米利都学派啦这个米利都呢是这个伊奥尼亚的首都在这个哲学史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伊奥尼亚学派呢有所谓三大哲学都很出名这个就是这个哲学之父泰利斯所讲的水本原说啦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说啦阿那克西米尼斯的戏本源说啦咁呢啲呢都係讲呢个世界嘅本源世界本源咁古代希臘哲学家有啲人呢就话呢个古代希臘呢个世界嘅本源 是水，有些就说这个世界的本源是无限，有些就说这个世界的本源是气，这样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属于这个所谓伊奥尼亚学派的说法。这些呢是代表着一种阿波罗精神的哲学。阿波罗精神的哲学除了这些说法之外，另外还有这个德莫克里特斯的原子论，这种自然哲学的说法。这些呢都是这些阿波罗精神的哲学的学派的说法。另外关于这个酒神哲学，酒神精神的哲学就表现成为这个呢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呢这个呢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数理哲学的学派。它有这种呢宗教性 的说法的。但是它除了宗教性的说法之外呢它亦都有这个呢数理哲学的。咁其实大家都好都有机会听过㗎啦，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嗰个数理哲学呢其实呢同呢个伊奥尼亚学派嗰个哲学呢都可以话系属于呢个希腊科学精神嘅根源。嗰个影响呢好大。毕达哥拉斯学派嗰个嘅学说啦，嗰个数理哲学嘅学说咧，可以话系呢个促进咗后来数学同几何学嘅发展。咁我哋而家咧读数学咧读几何学咧呢个好多时都要读呢、这个不是定理咁就系呢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嘅讲法。毕达哥拉斯学派嘅讲法咧，所以佢促进呢个咧数学几何学嘅发展咧，居功至伟可以话。所以这个呢就是西方文化里面呢科学呢的根源呢我们可以说呢来自这个古希腊的精神古希腊的阿波罗精神这个一路去发展下来呢就是这种这样的一个数学几何学一种这样的科学精神。除了这个古希腊文化是西方科学的根源之外呢，另外这个一个源头这个就是这个埃及文化埃及文化呢一方面就发明这个几何学，一方面呢就有这个所谓超越世界的宗教意识所以这个呢就希腊文化同这个埃及文化都可以说是这个呢西方文化里面呢这个的源头了。好啦，咁样希腊文化一路怎样发展下来呢这个希腊文化同埃及文化一路怎样发展下来这个成为这个西方文化 的模式呢，咁我们再继续看。咁跟住呢就是有这个古希腊的哲学派别之后呢，跟住到这个发展到这个柏拉图这个柏拉图哲学就是继承了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想法就讲这个理念世界或者理型世界认为这个理型世界是先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讲这个灵魂不朽跟住呢就用呢个神话嚟到去说明呢个世界係點樣創造出嚟嘅。呢个柏拉图嘅学说柏拉图嘅学说呢种讲法呢可以话係继承呢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嘅讲法啦。咁跟住呢就有呢个所谓普罗提洛斯嘅讲法呢个普罗提洛斯呢就係所谓呢个新柏拉图主义嘅代表人物啦佢係即係话呢个喺呢个艾索德之后去到呢个罗马希腊化嘅时期呢重新再讲返呢个柏拉图继承柏拉图嘅讲法嘅一个人物啦。咁呢个普罗提洛斯呢就认为呢个世界呢係所谓呢个流出血啦。流出血是什么意思呢？流出血即是说呢这个世界呢就好像一个太阳流出来而形成的上帝呢就是这个太阳光 上帝咧就好似呢个太阳光射出好多嘅霞光啊，普照四方啊，无处不及啊，一切嘅存在啊，呢个世界吓，一切嘅存在啊，就好似呢个太阳光啊，一层层流出啊，射出嚟啊，形成一个世界咁样嘅结果啊。咁呢个咧，所谓呢个咧，普罗提洛斯嘅流出说啊，呢个。咁喺西方文化發展裏面呢咁就有呢啲咁樣嘅講法啦，呢個柏拉圖，跟住柏拉圖之後亦都有啲咁樣嘅講法。咁跟住又點樣發展呢？咁喺西方文化嘅發展裏面，希臘嘅宗教思想咁樣呢就經過呢一個聖保羅同埋一啲無神論者或者呢個有神論者嘅辯論呢、這個經過呢個奧古斯丁嘅人嘅辯論之後希臘同嘅宗教思想同希伯來嘅基督教嘅思想合流呢個大家睇呢個宗教思想嘅發展咧都知道嘅希臘的思想和希伯來的思想呢初初是不同的但是這個經過這個多年的討論之後呢慢慢就合流咁樣就自此以後呢合流之後呢基督教呢就成為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中心成為這個呢西方人呢一個一貫的宗教的傳統咁所以呢個呢宗教呢就呢個呢就成為一個西方文化嘅一個好主流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傳統呢個好啦咁跟住我哋睇返呢個自然科學啦自然科學嘅發展咁喺呢個古希臘嘅自然之學裏面呢就有所謂這個自然律的觀念這個就是這個斯多葛學派裡面所講的一個自然之學這個即是古希臘有一個所謂自然律的想法呢所以後來這個斯多葛學派的自然之學呢也都繼續呢就講這個自然律他們怎樣講呢就認為呢人呢是要用理性去發現呢個自然律嘅普遍性。好啦，咁我哋咧能夠用我哋嘅理性發現呢個自然律嘅普遍性之後咧，跟住我哋就可以咧將呢個普遍性呢個自然律咧就應用喺我哋嘅政治社會上邊建立呢個普遍嘅自然法咁於是呢個咧就成為後來嘅。羅馬法律的基礎亦都是接近我們現在現代講這個科學自然律的觀念這種講法呢是跟我們現代科學的自然律的觀念很接近的我們現在現代科學的自然律的觀念都是這麼上下都是認為人呢是用理性去發現自然律然後呢應用在我們的社會上生活那裡這種呢觀念呢其實相當接近根據呢個懷特海嘅講法佢喺呢個科學與近代嘅書裏面咧，就講到呢個現代科學嘅自然律咧，就係源於呢個古希臘嘅宗教意識個關於呢個命運嘅觀念呢、這個即係懷特海咧，佢認為我哋而家現代科學嘅自然律咧係講緊一個。有普遍性的自然律這個自然律呢 是原本在這裡的這種這樣的想法呢其實是源於希臘一種宗教的命運觀念等待我們去發現解的這個他同時也認為呢現代科學另一個源頭呢就是所謂羅馬法所以這種講法呢就接近這個斯多葛學派的講法所以呢用這個講法講我們可以說呢現代 西方文化呢就是由科學和宗教這兩種思想呢激盪而成。這個現代文化呢，西方現代文化主要呢是怎樣形成的呢？就是由這個西方的科學和宗教這兩個大傳統互相激盪而形成。咁樣點樣互相激盪形成呢？我哋可以再慢慢研究一下呢個。咁呢現代科學嗰個發展呢，可以話呢，我哋可以話係有兩種動機。咁樣呢、這個有兩種咩動機呢？即係我哋點解要去發展科學呢？科學家點解要去發展科學呢？現代世界點解要去發展科學呢？我哋可以有兩種，分為兩類動機啦，可以咁講。一類呢就係呢個實用嘅動機，一類呢就係所謂理論嘅動機。咩叫實用嘅動機呢？實用嘅動機呢，個代表人物呢，我哋可以話係用培根嘅講法啦。培根講咩呢？培根就係話呢個知識就是力量，咁呢句說話我哋都成日都聽㗎啦，呢個係我哋現代人要學好多知識。點解要學好多知識？因為知識就是力量㗎嘛。咁呢個係培根嘅講法，英國哲學家培根。咁呢個培根嘅主張，佢認為呢個知識就是力量，其實佢就係想喺人間建立天國，利用人嘅力量在人間建立一個呢天國出來，將人間化為天堂。所以呢就講這個知識就是力量，靠著人類自己的知識，用這種知識作為力量來去建立一個天國出來。所以呢這種知識就是力量，這種知識是可以征服自然，建立人國，這個人國是可以媲美天國的人國。所以這個培根的這種知識就是力量的主張，或者這種這樣的動機呢，就所謂實用的動機，是代表人的一種很大的慾望。這種大慾望呢怎麼來的呢？這樣這個為什麼會有一種這麼大的慾望呢？這樣呢，其實有可能呢就是來自這個中世紀的宗教。因為中世紀的基督教呢就呢有期望這個天國。但是這個中世紀之後去到近代啦，這個文藝復興之後啦，這個去到近代呢，宗教革命之後呢，這種呢期望天國的感情呢就轉化為一種呢希望在人間建立天國的感情。於是呢就講這個所謂知識就是力量，希望能夠掌握這個知識，所以呢就呢要發展這個科學啦，建立這個人國啦，這種呢就是所謂實用的動機。好啦，另外一個所謂理論的動機是什麼呢？所謂理論的動機呢就是呢有些科學家呢他研究科學呢就是希望能夠發現這個自然的數理秩序。這個近代的科學家例如這個海普林、概率類、牛頓、笛卡爾，他們都是呢因為呢希望想發現這個自然裡面的一個數理秩序，希望這個由這個這樣的動機而去研究這個科學。即係佢哋就唔係咁實用，唔係希望咧想喺呢個人間世界咧建立咩天堂，佢哋只係想研究一下呢個世界嗰個秩序自然秩序係點樣咁呢個Bird 喺呢一個近代物理學嘅玄學基礎書裏面咧就有講到西方文化。由這個畢達哥拉斯、柏拉圖開始就已經認為這個數理是普遍和永恆的，是超越現實的律則，即是這個不是近代科學家 首先講啊，講下近代科學家希望去發現呢個自然世界嘅數理秩序嚇，呢種想法咧係由古希臘嗰度一路傳落嚟。因為喺古希臘裏面已經開始認為數理本身咧係有一個普遍永恆、超越現實嘅律則咁近代科學家咧正正咧就係繼承呢種想法，認為我哋咧研究科學咧，其實就係要去發現自然裏面嘅數理秩序發現自然裏面嘅呢個數理秩序咧，就係揾出佢嘅等於揾出佢嘅神性規律其實一路到而家現代嘅科學家都依然係咁樣嘅都依然咧係好多科學家咧係呢一種動機就係要研究下呢個咧自然世界裏面嘅數理規律係點樣認為呢個係一個神性嘅規律嚟嘅所以呢啲牛頓啊呢啲咁樣嘅科學家咧佢哋一方面研究呢個自然嘅數理秩序數理構造係點樣另外一方面佢亦都係好讚歎上帝創造萬物呢種咁整齊有數理秩序嘅一種律則嘅所以咧佢哋呢種咧精神咧其實咧可以話係呢個來自古希臘，但亦都唔違反呢一個咧宗教嘅想法嘅所以呢個咧你可以話其實呢種佢哋研究科學嗰個動機一方面咧佢係想去了解呢一個數理秩序嘅來自科學精神但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係讚歎上帝有個咁樣嘅秩序，所以亦都係來自佢哋嘅宗教精神所以呢種科學研究近代科學研究嘅精神咧，可以來自呢兩種精神科學亦都可以話係脫胎自宗教精神不過呢種咁嘅講法咧基督徒咧初時咧就唔發現嘅所以咧早期咧佢哋認為咧呢啲科學家咧走去研究呢個世界用呢一個咧數理秩序嚟去解釋呢個世界咧就會破壞咗呢個亞里士多德以來嘅自然哲學啦破壞咗呢一個宗教精神宗教啊講上帝創造咁樣你而家就用科學嚟到去解釋咁樣咧，好似咧就破壞咗啦咁樣。咁咧於是對科學家加以敵視咁樣其實咧好多科學家咧個科學精神咧其實咧來自呢個宗教精神不過未必了解不過就咁樣喺科學家嘅研究裏面亦都有啲講法咧，確實咧係同宗教嘅講法咧可能真係會出現衝突嘅就係呢個科學家研究呢個大自然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認為萬物係平等嘅或者呢個咧呢個世界好似個大嘅機械咁樣所有事物喺裏面咧都係呢個機械嘅其中一部分咁樣。咁呢啲講法呢就可以令到呢個呢宗教所講嘅所謂自由意志啊靈魂分別啊嗰啲理論呢出現問題嘅咁樣呢講到呢個萬物平等人都只不過係萬物嘅其中一種生物嘅其中一種自然物嘅其中一種咁呢可以令到人嘅呢個價值理想在自然界冇咗個地位人變成自然物之一咁所以呢在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裏面呢呢啲咁樣嘅講法呢亦都確實會係令人嘅宗教理想產生動搖咁所以呢確實係會有宗教徒呢係反對呢個科學家嘅咁所以咧喺西方十七、十八世紀嘅時期咧，係有呢個科學同埋宗教嘅人生觀嘅衝突 啊，我哋發現咧，佢哋呢睇翻呢個歷史裏邊咧，科學同宗教咧啊，當時咧係產生咧好多嘅衝突啊，好多嘅爭論啊，好多嘅衝突啊，甚至咧有性命嘅犧牲嚇呢個啊。啊，當時有科學家係向教會爭取呢、這個自由思想嘅運動。啊，呢、這個係即係喺宗教勢力仍然龐大嘅時候咧，嚇、啊、啲科學家嚇啊嘅、啊、研究咧，嗰啲宗教家咧覺得嚇係唔啱嘅，係衝突嘅，咁、啊、所以這個呢個咧唔俾佢哋嚇有自由嘅研究，咁嗰啲科學家咧就走去爭取啦，啊向教會咧爭取嚇、啊、要有呢個自由嘅思想嚇，咁、啊、所以咧有呢個所謂嚇、啊、自由思想嘅運動啊。咁樣當時咧，因為呢個宗教同科學咧嗰、那個衝突咧嚇、啊啊、比較嚴重，咁於是咧就有啲哲學家咧就嘗試咧嚇呢、啊這個去思考一下呢個咧宗教同科學嘅問題啊，作出一啲嘅討論。咁所以哲學咧可以話咧喺當時咧係喺呢個科學思想同宗教思想之間咧嚇、啊、作一個啊居中調停嘅位置。啊，嘗試咧去權衡輕重，啊費盡苦心嚟到去呢個加以討論，啊睇下宗教同科學咧可以啊點樣嚟到去討論嗰個問題啊，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呢個當時咧啊呢、這個咁嘅討論裏邊咧，哲學思想咧可以話咧係相當興盛嘅啊。好啦，咁樣到咗現代啊，呢、這個科學嘅理論動機同實用嘅動機又結合咗啦。即係頭先我哋講過下呢、這個啊，呢、這個研究科學咧有兩種動機啊，一種咧就叫做呢個理論嘅動機，一種咧就實用嘅動機啊。理論嘅動機咧就只係嘗試去研究一下呢個自然世界啊嗰、那個啊數理秩序。而呢個實用嘅動機咧，就係講呢個啊，要喺呢個人間世界真係要建立出一個咧嚇呢個美好嘅啊人間世界出嚟嘅啊呢個。好啦，咁樣呢就有兩種動機咧，喺呢個中世紀時期咧，都仲係呢個咧嚇呢個啊分別發展啦嚇呢個。到咗現代咧嚇，可以話咧一個結合啦。科學的理論動機和實用動機呢有個結合，就形成一個所謂應用科學啦、啊這個啊、即是說呢啲科學家呢、啊、在這個研究這個自然界的數理秩序的時候呢、啊、研究了一些、普遍性的規律出來之後呢，就應用在、我們這個現實的人間世界裡面來到去這個、使用了，咁所以就出現應用科學啊，應用喺邊度咧？好多時應用喺呢個工商業裏邊咧，嚇、啊、呢、這個所以有呢個所謂工業嘅科學。咁、啊、所以呢、這個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邊，呢、這個工商業嘅發展咧非常之迅速啦。通過呢個科學嘅發展，工商業嘅發展亦都非常之迅速啊，形成呢個所謂工業革命啊。咁樣工業革命之後咧，就發展出呢一個咧嚇。啊資本階級同勞工階級嘅對峙啦，嚇、啊、呢、這個啊，於是又都發展出呢個人對物質慾望嘅不斷提高啦，嚇、啊、咁樣啊，人對呢個物質、啊、不斷提高嘅時候咧，呢、這個可以話係人嘅宗教精神咧就日益喪失啦，嚇、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科學咧嚇喺現代裏邊咧嚇不斷喺度發展嘅時期咧，係、啊、西方嘅。宗教精神呢亦都慢慢呢就喪失。咁所以呢我哋由此睇返、啊、整個嘅西方文化嘅發展呢，我哋就可以話佢、啊、其實就係一個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啊、互相激盪嘅一個歷史嚟嘅。整個嘅西方文化嘅發展咧，可以話係咧不斷喺度發展緊呢個宗教精神同埋科學精神，啊有時又互相衝突，啊有陣時候咧就喺個互相促進，啊咁樣，啊有時啊宗教精神興盛，有時就科學精神興盛， 咁樣咧，但係兩者都不斷喺度發展當中啊，咁樣我哋可以見到嚇，就係整個嘅西方文化嗰個發展嗰個中心咧嚇，就係呢個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所以我哋就係話呢個整個西方文化嘅發展係一個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互相激盪嘅歷史啊，好啦，咁樣咧。今日就講到呢度，下次我哋繼續再討論下，探討下呢個西方嘅宗教精神同埋科學精神，同埋呢個藝術道德佢哋嗰個發展嘅關係係乜嘢？好多謝各位。